们来读一段经文，诗篇十六章十六篇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永远的福乐。现在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卢传道。今晚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卢蔚珍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拍手欢迎他，卢传道。 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神真的是爱我们，我感觉到神真的也是很爱我。芙蓉堂是我的母堂，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能够今天站在大家面前，我感觉到我真的回到家了。 Amen。 我们都是一家人，感谢主，让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成为我们救主的主耶稣，带领我们的圣灵啊，这三位一体的神啊，你真伟大，你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敬拜你，更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在这里来领受主你的祝福，也学习圣经你的话语。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神带领我前行这个题目跟大家都是息息相关的。凡是基督徒，都是神带领着的， Amen。 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带圣经来吧？没有带圣经来的，我知道你们的圣经都藏在手机里面，不要紧，那么我们来一起做宣告好吗？有带圣经来的可以跟我一起拿起来，然后呢，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我们来宣告啊，我们来宣告，这是我的圣经，我相信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应许都要成就在我的身上。哈利路亚， Amen。 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再把今天的经文再念一遍，因为我们需要这个应许。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我们大声的来把这个呼求读出来。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感谢弟兄姐妹，在这个应许里面，我们有得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指示我们生命的道路，第二个应许就是神给我们有满足的喜乐，第三个的应许是让我们有在他的右手中得到永远的福乐。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这三个的应许呢，都要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愿意让神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就能够得到了。 好，大家来看看，我这里呢有三粒苹果，我需要你们的互动，啊，不要害羞，而且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三粒苹果，第一粒苹果，我希望你们当中有人会回答我，一定可以回答的。这一粒苹果是跟圣经有关的，谁能够回答我？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不要害羞来，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回答，讲嘛。夏娃，刚才谁是先第一个回答？精英是吗？啊，精英，来，我请你吃苹果。这第一粒苹果就告诉了我们，人类很脆弱，很容易受到诱惑。夏娃吃了这个苹果，亚当也跟着被诱惑了，然后被赶出了伊甸园。从此我们人类呢就开始了面对生活的一切问题了，对吧？是。那么接下来我另外有一粒，这一粒苹果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如果没有这一粒苹果的出现，我们今天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坐在这里稳稳地坐着。谁能告诉我这个科学家是谁？哎，年轻人应该懂的啊，牛顿呢？对，我们的曹弟兄。曹弟兄，你也得到这粒苹果，请你吃来。因着这粒苹果的从树上掉下来，我们人类知道了有地心引力。如果没有地心引力，我们今天不能安稳地坐在这个椅子上了，我们会浮起来不懂飘去哪里了，对吧？同时呢，从这里我们发现到，原来上帝所创造的整个宇宙都有它重要的规律在里面，没有一分的差距，每一样都是那么的准确。太阳是定在那个位置，它不会掉下来，月亮也不会掉下来，啊，这个就是上帝伟大的圣手所创造的。啊，小弟弟要吃第三粒苹果吗？第三粒苹果，每个人都回答，可能小孩子也回答了，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所面对的，小孩子也喜欢的。什么苹果？来啊，对呀，啊，那位女同学讲了 iPhone 来。iPhone 苹果，它的创办人是谁？ iPhone 苹果现在已经是进入第四代了，哈，还是第五代我不清楚了，不过我知道 iPhone 苹果的创办人是谁，你知道吗？有人知道吗？好，不要紧，这个创办人他也是一代的天骄，就是很出名的人物，一代天骄，他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苹果流传到现在已经第四代了。一个人如果是一代天骄，但是没有永生，不认识上帝，这一些功绩，这一些事情都变成了过眼云烟，没事了。那么这一代一代的事过去呢，以后也就被人忘记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 且让我们知道有永生。已经2000多年了，我们还在追随主耶稣的脚步，你说对吗？因为我们知道追随主耶稣的脚步，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生，我们有喜乐，我们有福了，这是主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跟你谈一谈，我们有一首诗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甚至你也会唱的。这首诗，这个诗篇是在23篇。一开始是什么呢？记得吗？不记得不要紧，我们一起来诵读这首诗。我们不要带着害怕的心理，我们把它读出来，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吗？要，所以我们大声的读出来，让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真的在求告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一二开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你知道写这首诗的人是谁吗？是谁？大卫。他就是大卫。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伟大人物啊。大卫有很多的身份，首先他是牧羊人，后来他是创作歌手，跟着呢他就是敬拜赞美主里面的成员，再接下来他是一位诗人，作诗，常常敬拜赞美主的，他也是一位战士，打仗的，最后呢他还成为了尊贵的以色列君王。你看他的身份那么多，他心里面就只有一件事情，他想要做的一件事情，他的目标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所读的第六节。你看第六节，大卫呢，他一生一世就想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他的心愿。请看他这个心愿使到他很想为神建造圣殿，所以在他的诗篇里面呢，常常有这样的字眼，至圣所，神的殿，甚至于帐幕，这几个字眼都出现。我们看诗篇第5篇第7节，证明大卫的心是怎么样的迫切，想要为神来建这座殿。来，我们看诗篇第5篇第7节，我希望主席你能为我读吗？你来为我读一下，来，大家一起读好吗？我的声音不好，他的声音很美。来，至于我， 至于我， 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除了这一处经文，还有一处经文也是展示了大卫心里面的愿望，诗篇27篇第4节。这首歌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唱，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开始。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是的，请问 这两处都说了大卫的心愿。你们说后来大卫最后有没有建造圣殿呢？有吗？没有，他没有建造。他有看到圣殿的样子吗？也没有。他有进过圣殿吗？更加没有。在哪里能够得到证明呢？就在历代志上28:2-3，我们一起来诵读一遍。 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车。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 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知道神已经告诉他不让他建造圣殿。大卫呢，他虽然知道了这一些，但是他还用他一生中巨大的努力去准备了所有建造的材料。他自己没有这个福分建造这个圣殿，他把这个福分留给他的谁呢？留给他的儿子。留给他的儿子，那是什么王啊？扫罗王，是吗？不是，是什么王啊？弟兄姐妹，大家都有读圣经，不要让我感到不好意思嘛。我问的，求你们，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来见证。大卫把这个福分留给谁呀？所罗门王。是的，这里我们知道神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就要时常听从神的话语。我们从哪里听从呢？就是从圣经里面寻找神的教导，神的指示。诗篇第23篇，他告诉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灵魂要苏醒，我们的灵魂要苏醒。他还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有好多的路要走。神给我们的义路是什么呢？每一条神带领我们的都是义路。什么路？有很多条的路，这一条的路呢，是好像第一节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我们就是谁？我们就是那只羊，羊是跟着牧者走的，对吧？羊是跟着牧者走的，那么羊会跟着牧者走到各式各样的路。第一节说，虽然如此，我还不知缺乏，而且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让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躺下。弟兄姐妹，这一幅画面美不美啊？美。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许多困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安详的，好像羊这么躺着的，在溪水边，那是多么的平稳的事。羊想躺下，想睡在草地上，你说容易吗？容易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听放羊的人说，羊如果要躺在这样的地方，要躺下，它先要得到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他喝饱吃足了，他喝也饱了，吃也吃足了，他安心了。另外第一个条件是完全没有危险的，羊是很怕水的，尤其是在急流的水边，他更加是害怕，是吗？所以呢，他就在 这两个条件满足之下，他就会安然地躺在这个溪边。当我们吃饱喝足之后，我们就平安了，我们就真的能够平稳地躺下休息了。弟兄姐妹，我们喜欢，我们高兴，因为我们寻求了真正的主。主成为我们的什么？主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的平安。我们如果在生命上，我们的生活里面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体会到神在这一方面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在求主啊，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经历了，好多好多的这种生活上的苦难我们也经历了。我们都多么希望就是这样平稳的躺在溪水边，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就好像现在我们有小组活动，有细胞活动，你们每一次让组长为你们准备了地方，告诉你们在哪里聚会，那么组长呢就会准备了喝的吃的，还有大家一起唱诗，大家一起分享，还有互相的慰问，互相的安慰，互相的鼓励。在这种情况之下，小组好不好啊？好，好得不得了。那么一面就是这样得到队长组长的对组长的看护，我们就一直这样走下去的时候，我们也会慢慢的就变成理所当然。可是神在这个时候就会唤醒我们他就会喊醒醒吧，信徒们，醒醒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里面说，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的灵魂要苏醒。这个苏醒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恢复，让我们有恢复过来。当我们走偏路的时候，神呢就来恢复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复兴我们。我们如果这样慢慢的走着走着，我们会低沉下去，神就来眺望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重新的再站起来，靠着主刚强起来。所以他还这里的意思还说到他的名，因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这个义路是什么路呢？很大的范围。这个义路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神的呵护，神呵护我们，照顾我们，神有供应，供应的道路，还有提醒我们的道路，还有引导我们的道路，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义路。那么到第四节的时候，当中有讲到神的，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是吗？这个杖呢是怎么样？是用来击打的，牧人是用来击打的，他可以把我们身边的野兽赶走，因为我们是羊嘛，那野兽就会常常来侵犯我们。同时他也来 帮助我们归正的。当我们走偏了路的时候，神的杖前面的那个弯弯的就会帮我们勾回来，勾回回到神的身边，我们又回到神的保护里面。我们如果走偏了路，神就把我们拉回来。这就是神的杖，神的竿给我们的管教，给我们的引导。那么接下来在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有一种道路，这个道路呢是一种经历上，就是我们 常常所说的一样事情，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弟兄姐妹，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就要很警醒地穿上了全副的军装，去打那个属灵的征战。当你越懂得靠近主耶稣的时候，属灵的征战就会越靠近你。你真的要完完全全的靠主，我们才能够得到胜利。主呢，就是哪一个？就是那一个为我们摆设筵席的那一位，他带领我们战胜归来，他为我们摆设这个筵席。所以我们的主是很好的供应，他带领我们完全没有缺乏。我们一定要靠主，在许多事上才能够得胜。你们同意吗？对的，我感谢你们的点头。我们要胜过了环境，我们要胜过了我们的难处，我们要胜过了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义路里面真的就是那么的呵护供应，提醒引导管教，还有征战才能够得胜。在这节经文里面，刚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走在神的义路上，我们就会最终得胜。其中我忘记了一节，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最重要的一句就出现了，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要安慰我。因着你与我同在，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呢，才能够得胜。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感觉到我们走过了一个峡谷，怎么样能够跨过去呢？我们走过了阴谷，怎么样能够走过去呢？我们也来到一些的关口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我们真的是软弱无力的，怎么能够跨过去呢？但是当我们跟随主，经历了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主与我同在。我们尽力的想靠自己，哇，这条路这么难走，我就跨过它，跑这条路去吧，会避开那个难走的路。但是我们走过了这边，那边又出现了，在那边又在出现了，我们真的一步一步的走，所遇到的生活里面的困苦都是不停的在出现在我们当中。年轻的孩子，你们可能就是遇到毕业之后要做什么，你的工作要找什么，这些都是你心里面的所想的。那么我们年纪大的，有家庭的，都会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次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生活家里面的工作上的都有。你们看大卫他的死因幽谷是什么呢？大卫他本身十几年来他都被一个君王在追杀，这个王是谁呀？扫罗王啊，不止他追杀，还让他四周的仇敌来攻击他。他吃没得好吃，住没得好住，住在山洞里面。他几乎肚饿的时候，还要来站起来对抗他所有的敌人。你看他苦吗？这个就是他的死因幽谷啊。接下来他终于成为君王了，可是又因为他犯了一些罪，结果他知道他的家庭 破裂，家庭破裂，还让他亲生的儿子追杀他，是吗？这些事情都在圣经里面记载着。弟兄姐妹，我们的大卫王，他能够写出这篇诗篇，就是因为他经历了神的同在。他的死因幽谷在哪里呢？他的死因幽谷真正的就是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心里面。他如果他能够靠着主刚强的站立起来，他跨过了这个死因幽谷。我们常常说，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我们的环境，不是外面的人，而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我。如果你能够跳出这个死因幽谷，跳出这个我，你就能够战胜你身边一切的苦难。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大卫是多么的盼望他能够建造圣殿，但是他造不到，结果呢，他由他的儿子来造了，这个福分就传给了他的儿子。那么这个死因幽谷他算是跨过去了啊，他真的明白到，虽然他得不到，但是他明白神与他同在。我们也应该明白，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啊，你告诉我，我该怎么行，我该怎么做，你让我知道。但是神还是保持寂寞，为什么？因为神不告诉你，是在保护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听到什么什么声音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因为神在很多事情上都在教导我们，他要我们耐心的等候，要我们真正的成为他的这个诚实的信徒，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不要随便的去，在像还没有信主之前，到处去，有些人去问相命的，看手掌的，我告诉我，以后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告诉了你就好了吗？你会永远记着你到了某某几周岁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血光之灾啊，或者什么，这些都不告诉你。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好，我们的神有离开我们吗？没有。保罗在这里告对不起，讲到保罗去了。大卫他在这里很让我们清楚的明白，不管我们得着不得着，神都与我们同在，神都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来看新约罗马书第八章第37节，这里我需要你们大声的一起读，一共有三节，我们一起读好吗？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的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你与神的爱相比。这是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是的，谢谢。这爱就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割开主和我们的爱。今天你们知道，大卫所建造的圣殿，他建造不到。但是呢，这个圣殿在哪里？你们知道吗？这个圣殿在哪里？弟兄姐妹，圣殿不再是一个建筑物了，不再是一个建筑物了。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为了拯救我们，他用自己的身体成就了 一座圣殿。他要我，他为了拯救我们，他被人杀了，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可是第三天过后，主耶稣复活了，重新的建造了这个圣殿。现在这个圣殿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圣殿就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人能够从这里将我们隔离。弟兄姐妹，神永远同在。这一次我能够有机会到南板孟康卫理学校去为神去做一些服事的工作，我很感恩神的带领。我本身主席介绍了我是卢伟珍，卢伟珍这个名字呢很平常很普通，但是当我在进入神学院的时候，告诉你们，我是在56岁教一届退休，后来59岁才进入神学院，自己不认老啊，在进去里面2年的装备，60岁毕业了，赶赶毕业了。其实在这当中真的是很多眼泪，流不尽的眼泪。因为在之前我小的时候就在芙蓉堂长大，我的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她只有3个月的教导，就说她读书只有读3个月罢了，但是她却把这个最好的礼物带给我们7个兄弟姐妹，让我们7个兄弟姐妹都能够来礼拜堂来信基督，这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感谢母亲给我们这一份礼物。那么在中年的时候，我凭着自己的骄傲，以为靠着自己我能够过我的生活，慢慢的我疏远了神，在许多的生活中我遇到了很多的困苦，我还是坚持的要跑自己的路。那时候我还不会背这个诗篇23，我还是跑自己的路。年轻想法不同，我走了一个没有办法回头的路，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吃啊！我为了这一个行动，我要付出一生的代价，一生的工作来填补这个错误。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我的女儿，认识我的都知道，这么久来孩子在我身边都没有办法得到温暖的家庭，这是我的亏欠。我是很努力的在工作，很努力的去教补习，早上教到晚，没有停过的。一直到我退休的时候，我才发现到我所做的一切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我在为退休之前，56岁之前，我虽然有在教会里面代职侍奉，在主日学里面侍奉服侍小朋友，但是我做的还不够好，我真的很亏欠我们的母堂。在这当中，我流了很多眼泪，因为生活上的压力，我还不会穿着军装来打那个属灵的战争。但是进了神学院之后，我的属灵老师温老师，他特别让我们每一个人一对一的来讲话，他就告诉了我一节圣经节，以赛亚书四十 二章三节。这一棒敲下来的时候呢，我才惊醒说，我真的是这个样子吗？这节经文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灭的灯火，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就是属灵老师告诉我的这一句话。我真的是很亏欠。在这里呢，我就想起啊，神啊，你给我的名字就是这么奇妙，每个都能够一听就了解。哦，原来你就是那个芦苇。我的名字前面是芦苇，河边的芦苇大家都知道，大风来大雨来，河流急，他都要面对。但是神说，受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所以我很感恩，我就是那个芦苇。后面加多一个真字，我就是真的是真的芦苇了。属灵老师给我的一些劝告，哇，我真的那个时候心里面感觉到，神啊，我亏欠了你。而且我在说，神啊，我在这里，你差遣我吧。果然我毕业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传道。神用了我，让我在新古毛服务了五年，我也曾经在芙蓉堂服务了一年，过后我就去新古毛五年，跟着我65岁又退休了。到了那个时候，我说我是要灭的灯火了，残了，可是神还是要用我。神用我这个罪人，我在这一生中也做错了很多事情，常常向神来祷告，求神的赦免。神赦免了我这个罪人，他还是用我，他让我有机会去到南板，让我在年轻的时候所知道的学习，在南板那边开始了这个学校的工作。弟兄姐妹，当你是一个人提着背包拿着 haversack 去到机场，你要登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平常我们去飞机场的时候都有导游啊，都有人为我们做登机的手术，对不对？可是这一趟我去呢，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拿着我这个包包，赶赶就是从吉隆坡乘飞机到曼谷，在曼谷转机，一直看那个 signboard， 怕自己误时，然后从曼谷乘飞机到昆明，到了昆明还要拿出行李来，还是要等，等什么？等飞机到景洪去，因为我去的地方是在景洪，也就是现在的西双版纳附近罢了。所以我从那个西双版纳呢，就进入了学校的地段。从那个地方到学校呢，要坐整4-5个小时的颠簸的路程，在山里面转来转去，不是走路啊。还好神又为了我们预备了一部校车，这部校车由一位弟兄所奉献，做了学校的供应，所以神是有供应的，我们不自缺乏。远远的我看到高山，等一下呢，我就转就到了山顶。走着走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山峡好像这样站下去，望下去的时候，我看不到谷底，而且那边时常下雨，路很滑，我们真的很担心那部车一不小心刹不到车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不见了。但是我的心呢 没有害怕。我说这样啊，我更快回去看阿爸天父了，我更加安乐了，有喜乐嘛，对吗？哦，那个时候心里面并没有惧怕，为什么？因为神与我同在。 Amen。 再来呢，我们去到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开始，是2016年12月18号，我很清楚的记得，我在那边看到的那学生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学校是在一个山区里面，山头跟着旁边一共有18个山头围绕着，每一个山头呢都把他们的小孩送到学校来，每一个山头送、有的送8个，有的送9个，甚至于从湄公河边的那些乡村也送过来。他们以什么条件进来呢？就是以他们要读书的条件，同时他们只交一包米15公斤，还有一捆的柴，这就是他们的学费，就是他们的学费。那么我们卫理公会呢，在那边建了一座学校，这座学校管吃管用，钱从哪里来？就是从你们弟兄姐妹的爱心，你们的奉献寄过来的。在那边我们能够在中国边境买到很多蔬菜，我们的米不用买，菜要买，猪要买，猪肉鸡肉都要买。这一些都是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辛苦的过程。每一天这些孩子，那时候有156个，他们都不是信奉基督教的，他们有布兰族，有傣族，有佤族，还有阿卡族。信奉基督教的没有几多个，最多是60多个吧。我们现在目前有144个学生，刚刚好是12对。 我就把它分成12对，因为摩西教导我们要有千夫长百夫长，我有总队长，我有小队长，所以12对就一共是144个人。这些孩子在两年的教导下，他们现在会用华语，用汉语来唱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们唱得很好，背得很好。我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他们也唱得很好，也表演得很好。奇异恩典更是不用说了，他们真的能唱，感谢主。他们也唱很多主日学的歌曲，他们都在学习。但是在这个闪邦，这个地方叫闪邦第四特区，是没有特别宗教的色彩，不过把当地的人都是信奉佛教，或者信奉那些鬼教，就是住在山顶的布兰族全部住在山顶，然后呢傣族就住在平原，阿卡族就住在河边。他们这三种族，这三个种族一世都是仇敌来的，仇敌能够在一起吗？你想象他们把孩子集中在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用主耶稣的爱来爱他们。感谢主，两年的相处，这些孩子能够在一起睡在一起，能够住在一起，能够在一起吃饭，能够在一起玩乐。感谢主，这就是奇妙的事，我们所不能成的事神都成了。我也抱着这个心理，我自己本身感谢主，我跨出了心里的这个死因幽谷，我踏出了。我说神啊，我服侍，我愿意去服侍，但是我也有自己的问题。神啊，我去做你容易的事，你就做我难的事。因为家里的女儿那时候还不大愿意来教会，她是我心头的痛。当我踏出了这一步，去了孟康， 我看到神的工作在做了，我的孩子现在可以尽量的每个礼拜都来教会， Amen。 我感谢神，真的是为我们做了很大美妙的事情，他在开路给我们了，我们愿意侍奉主，我们愿意来领受主的祝福，主就给我们了，因为主永远都是那么爱我们的。再接下来，我在那边侍奉的第二年，我在祷告中感觉到，也有这个体会到，神他要给我一个很大的财富。很奇怪哦，我这么老了，我是一位公务员，那么小屋子我有了，小车子我有了，都留下给孩子们用了，我还有什么财富可讲呢？我又有一个女孙已经21岁了，还有一个男孙也16岁了，还有什么财富呢？两个礼拜之后，很奇妙的，我女儿发了一个微信给我，里面有东西在动啊动啊动啊，我说什么来的？后来她告诉我她怀孕了，问我可以不可以要。哇、哦，你看这个是上帝给我的财富，那你可以说不要了，因为她已经42岁了，她剖腹了2次，如果这个也是跟着剖腹第3次，她也很勇敢，结果孩子就在4个月前出世了，就是剖腹出世。感谢主，她也接受了婴儿的洗幼洗。这个宝宝呢，她的名字 太可笑了，她起她的名字叫格格。牧师为他洗礼的时候都笑了，感恩。我告诉你，当我们愿意服侍神的时候，神的奖赏、神的恩典、神的慈爱都随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也付出自己的一些时间来为神来服侍，你来做招待，你来做一些教会的事工，你就是在服侍神了。慢慢的你就会更进一步了解到，明白到神与我们同在。好，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这时候我邀请你们花一点时间看一看这个视频，可以吗？谢谢你们。这是学校的园地。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oh my soul. 这就是156个学生的照片，学校的教室。目前一共有6班。晚上的祷告会。这些京剧他们都会背的。这是布兰族，这阿卡族，阿威丹。这布兰族，他们喜欢穿格子衣的。你们这边有喜欢穿格子衣的吗？ 百足。堆鸡蛋。这是新校舍，这是食堂，排队领饭。这是中国热心人士奉献的粮食，这被单也是。这是学校办的结业礼。 知道你的我。 是厨房，这是他们带来的财，当着学费缴费的。啊，这是人家贡献的蜜儿餐，这是新宿舍的这个地址，之前的礼堂现在是这样了。新宿舍已经建好了，这是洗澡的地方。这里面有郭牧师、郭敬明牧师和黄敬颖传道，他们进来看看蒙康卫理学校的工作情况，也给予很大很大的鼓励。他们进来两次了，两年他们进来了两次。我们学校很需要老师，马来西亚的老师只有我一位。我很希望你们当中有人受感动，也一起来吧。因为现在的老师我们是从中国引进来的，不容易，不容易。他们都愿意来服侍上帝的儿女，我们这边更加应该要有这个反应。希望大家心里面想到，这是为主而工作，为主而服侍，那是多美的一件事情。谢谢大家，让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为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感恩。前面的道路都有主你的同在，不管前面的道路是高山是低谷，或是死因的幽谷，我们有惧，我们有恐惧，我们也会流很多的眼泪。但是主啊，你告诉我们，你的良善从未改变，你的同在从未离开。今天当我们放下心里面的这些想要，这些死因的幽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你的恩典，就知道我们每一点每一滴的拥有都是值得感恩的。而我们每一点每一滴的苦难中都有你良善的带领。主啊，是的，我们确信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还怕什么呢？谢谢主，我们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的，阿门。